白山下。 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惜 受岁月无情的变迁。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 的美丽。

情方向淡，绿叶如茧，仰头向天，百花落尽，风雪漫天，它盛开在严寒。君子翩翩，出淤泥不染，胸怀之远，温和浅浅，深落谷底，不诉哀怨，居高而不狂言，多自然，难如风轻云淡，也经得起莫测变幻，浩瀚天地间，一杯水之甜，也能让生命再蔓延，不再蔓延。在这安静美好的世界，有无声的力量让我感觉温暖，那些晴朗的轻盈的声，润着我心田，在单纯时光中的漫漫无边，独自却从未寂寞的君子兰，面向灿烂。 时间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命不同。

去有灵光似白云的地方，把我留在这里。那些有灵光似白云的地方，让我想起了你。 重要。 的向前走，不距离那些双人歌，耳朵里塞琴又不会透，舌根子留在背后。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想清楚，地球要继续远过，越进化就越孤独。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，让声要跟着一起唱，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。啊嘎里嘎啦啦哒哩哒哩哒响哦哦，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哒哩哒哩，这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更大的是我。是的，面子大就像一只大气球，看上去强壮着娇羞，手轻轻一碰它就哭。你讨厌被称作大神哥，只想做一头白犀牛，守卫着深深的孤独，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。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，让伤要跟着一起唱，上一句下一句都会只会这一句。啊嘎里嘎啦啦哒哩哒哩哒响哦，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哒哩哒连着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更大的是我也要随时的。 阳光正温暖，一直照进我心里。如果没有你，怎么会有我今天？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，那些情景在飞扬，甜蜜又感伤。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，如今的你不知在何方，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。如果再见你，又是怎样的情景？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？

交错多少青春，寒夜茫茫一盏残灯，找不尽离别的人，谁前世用尽缘分，今生相遇不能相认。谎言故成记一生，爱后走失人魂，今生真真飘渺红尘。我用千年的情深，几世修炼这一生，只为寻回你的人。我过书山，渡过爱和恨，却渡不过命中和你的离分。而关于你的回忆，一步一生根，是我爱过分的认真。我那三生用爱渡红尘，并没有换 给你。 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

哪怕想征服的不过是沙漠，珍惜最是难得，爱你让生命变辽阔，温柔被我唱成了歌，伴你人山人海不停留，穿山越海后